好啦，翻嚟第三节嘅星期二得到啊！ 哎，揿 like 啊！头先唔记得讲。 系啊，冇错。 上一节都帮我哋揿翻啦，唔该，同埋揿广告。 系啊，揿广告揿翻 like 吓。咁啊，嗰、那个叫做咩啊？最近咧就有套戏上啦，咁啊叫做 超级多人睇啊。 系啦，叫《复仇者联盟》啦，咁票房好犀利，因为咧应该系。稱霸咗香港嘅票房噶啦，已經係咁啊！喺就算美國嗰方面咧，一上咧開畫都係梗係票房冠軍啦，唔使講啦。咁啊，呢、這個叫做 Marvels 咧，佢有一段時間咧就嚟執笠咁滯喎，破產嘅喎。 Stanley 係啊，即係差唔多唔掂嘅喎。咁、但係咧就一套呢個復仇者聯盟救翻生佢喎。其實就應該係由呢個 Iron Man 開始。就變咗大熱啦！成套呢、這個成個嗰、那個那個英雄超級英雄系列咧，咁啊跟住 Iron Man 好受歡迎， 係啦，因為 Iron Man 嗰個造型咧係好咩嘅，即係今次係好靚嘅造型，因為以前咧你睇翻七十年代，嗰、那個係一個小老寶嚟嘅，嗰個咧直情咧係一個小朋友嘅恩物，因為咧好 Q 嘅嗰個 Iron Man。咁如果嗰個 Iron Man 出嚟咧，大家咧除咗覺得係一個兒童節目， 似 Iron Man 第一集嘅佢第一套盔甲咁咯，佢第一套盔甲好似小老寶咁啊嘛， 唔係第一套 山窿嗰度整嘅， 係山窿，係啊，咁係啊，嗰個其實嗰集幾好睇嘅，但係而家咧好周不時睇唔翻第一集啊，即係我有時譬如上網睇咧，都係第二集、第三集多，第一集就成日都揾唔到嘅，但係其實我覺得好好睇嘅第一集，即係佢嗰個。 另外有一套第一集就唔好睇，嗰套叫《美國隊長》。 哦，美國隊長係啦，好明，即係嗰套係拍到一個咧冇腦嘅美國大兵啊， 係 整一美國嘅死衝。 個美國隊長係柒得好緊要嘅第一集。 係啊，係一個冇 腦。但係講到 Tony Stark 個老豆啊 ，Howard Stark 喎。 係佢發明，即係 Howard Stark 係好勁。Howard Stark 係一個真人 copycat 出嚟噶嘛 ，reference by 呢個 Howard Hughes 啊嘛。 係啊，咁啊，因為佢好多時候都係。即係根據翻，可能有啲係真，有啲係假咁樣寫落去。 就係嗰 年 代嘅嘢嚟噶嘛， 係。係係。不過以前咧講呢個，譬如話咧，復仇者嗰個故事咧，其實咧又係四十年代開始已經有噶啦。所以咧係啊，佢個漫畫喺美國嘅原創漫畫喺美國咧係四十年代已經有噶啦。咁而且當時咧，因為正值美國同納粹開呢個開戰咧，佢哋嘅壞人全部都係納粹，所以你即係會覺得好無厘頭。尤其是咧，《美國隊長二》咧喺2000幾年啊，2010幾年你仲有九頭蛇， 仲有九頭蛇 係，仲有啲納粹組織，即係你會覺得好無厘頭嘅。屌，已經消灰飛滅咗好耐。系嘛？喂，你话毒蛇党都仲有啊 ？G.I. Joe 系嘛？嗰个就话有系嘛？即 系 好多好奇怪嘅嘢咯吓。咁你觉得即系你其实冇咁投入嘅，因为喂纳粹距离我哋已经系一个历史人物嚟噶啦，系嘛？ 佢比较成功嘅地方就系将美国队长嗰个本来系唔系太过有型嗰个造型咧， 系 佢而家变咗美国队长反而好受欢迎， 系。 佢就整咗一個好威武、好有型嘅美國隊長出嚟。 係啦，因為以前個初嘅形象咧，就係一個冇腦嘅美國大兵嚇，衝啊殺啦咁。 係，仲佢個頭盔都幾核突，佢個頭套 係咁揸住個盾牌，其實好戇鳩嘅。 盾擋啊嘛，盾防御。 唔係好笑，好撚好笑嗰個啊！ 你有冇玩過 Marvels 嗰只格鬥鏡？ 冇啊！ 以前 Marvel 對 SNK 啊 ，Marvel 對 Capcom 啊嗰啲咧， 好 X-Men 對 SNK， 乜都有啲啦。Marvel 對街霸， 佢有 Iron Man 啊，有呢個咩？通常啲人都係用 Spider-Man 噶嘛，因為 Captain America 係廢噶嘛，係啊，係攞嚟出超必嗰下咧，或者俾人擋嘢就揾人俾人打死嘅啫嘛，少喺中間。 冇辦法，因為根據劇情。美國隊長都係最唔打得噶嘛， 佢永遠都係飛盤牌嘅啫， 係撥咗落去普通人嗰欄噶 嘛。咪係咯，喂，你又冇超能力，又唔識飛，係嘛？又流，係嘛？打人嗰拳又唔痛。 但係我中意呢啲 realistic 啲嘅角色。 係呢個真實係， 真實 係。即係你話變形俠衣或者雷神嗰啲已經係超咗人類噶啦嘛。 雷神唔係地球人嚟噶嘛， 係 神， 係神嚟噶嘛，係嘛？咁。變咗咧，你嗰、那個吉納皮，我而家最熱呢個第三集啦，呢、這個係嘛叫無限之戰啦。咁我哋都睇完啦。咁啊，睇完其實咧，好多人會覺得 即係點講啊？好好好唔舒服啊！ 劇透啊！嗱，而家警告啦！如果冇睇未睇嘅，想睇唔想知劇情就唔該，而家撳停啊自己。 咁其實咧都 我撳唔撳得， 都唔使都唔使話。 要俾warning噶嘛？而家要。 咁啊，係啊，咁啊，我哋都冇辦法要劇透噶啦，因為嗰日我都出咗少少啦，即係講咗少少呢個內容啦。咁因為咧，因為佢呢個叫做咩？史上啊，最犀利嘅反派出現咗嚇。咁啊，但係咧 ，Furnos 啊， 係呢個叫咩？灰龍係嘛？嗰陣時叫做咩？以前個有個譯名叫滅霸嘅，嗱咁啊，而家改咗名，可能 以前你好中意自己幫佢改名嘅喎，好似無線咁，幫啲卡通你都唔改名， 係。咁啊，呢個名就冇所謂嘅，因人而異啫。你中意點講就點講啦嚇。咁呢個角色咧，就係一個好勁嘅呢個對手啦嚇，即係單手就捉死呢個雷神啦嚇。係一下就碾死咗嗰個洛基係嘛？ 哦，係啊，最慘係阿 Loki。咁一嘢俾人搞掂咗。 係咯，一碾就死㗎啦係嘛？咁喂，咁強嘅戰鬥力。咁但係咧。喺即係我哋講翻佢有兩個位好乜嘢嘅，好即係好反駁嘅。咁但係好冇講啊！如果咪啲人 講，頭先咪 warn 咗咯。如果佢哋唔聽，就自己撳停咗啦嘛，自己。 係啊，你撳廣告算啦，就唔聽啦，可以嚇。咁但係咧，我哋要一定要劇透啦，就係咧有兩個位咧就非常之反駁。第一咧就係一班嗰啲咩啊？呢個鐵甲奇俠同埋火童嗰個 Doctor Strange。 Doctor Strange 仲有一個啊，銀河咩守衛隊定係守衛者啊？係嗰套我冇睇啊。咁咧就已經將呢個灰龍咧就制服咗，兩邊咧就綁住五花大綁，好似嗰啲叫捉狗隊嘅魚龍柱，嗰啲捉狗隊咧有啲繩索套住曬四肢。 本來已經挽救到宇宙啦， 喂嗰下咧爭少少就剝到佢手套噶啦，啊一條撚屌出嚟！ 那個演員咧喺 Facebook 俾人圍喎，你知唔知啊？ 係咩 ？Instagram 係啊，就係你條撚樣搞搞震係嘛？ 搞到其他人死曬， 搞到啲人死鳩曬嚇！你問乜鳩嘢啫？除咗手套先問得嘅咩？係咪啊？搞到咧嗰、那個俾人哋有少少喘息嘅機會，跟住咧就打敗曬啲人啦。咁啊到最後咧，嗰個叫做咩博士啊，係嘛？啊 ，Doctor Strange 就為咗要救呢個係啦，神奇博士為咗 奇異博士、 奇異果博士 啊，奇異果博士， 為咗要救呢個叫做咧Iron Man 咧，就自愿俾粒。 企喺度真係非常之唔合理。 喂， 佢又一開頭已經講得好重要，粒石係你，佢一早已經同佢講，你哋死我唔會救你哋嘅，粒石係重要得好緊要。 係啊， 一最尾為咗救我鐵甲奇俠咧，拎粒石出嚟交俾阿大佬咧。 咪係咯，喂，點解交俾佢啊？你由得佢死啫嘛。 因為我真係喺度嘔曬嘴喺度咯。 喂，唔啱數啊！你嗰個唔合比例啊！你淨係救佢一個，你唔係救佢一個，你害死曬所有 人。係害死曬啲人啫嘛。 係咪？咁仲有佢自己最後都死埋啦，得到英國嘅制裁啦，受到制裁啦，係咪？呢個叫做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邊個叫你咁戇鳩啊？係咪？將粒寶石交俾人。搞到人哋儲齊咧，成套咧就嚟，係嘛？仲有喎一個問題，我哋喺度百思不得其解，就係、是、當你嗰個手套咁撚犀利，做乜都得嘅時候，唉，好簡單啦。原來佢話地主要就係呢個宇宙太多人啦，資源唔夠，咁你咪將啲資源加夠為止咯，使乜殺人咧？係咪？你殺一半人，仲要隨機式嘅喎，係嘛？抽獎式，抽中就殺啊！不理貧富係嘛？不理所有老弱。咁呢個唔啱數㗎嘛，唔夠空間咪變大嘅空間囉，你嗰個手套乜都得㗎嘛，係咪呀？唔夠糧食咪變大一倍囉，係咪？ 唔係其實呢 冇錯啦，五餅魚囉。 其實呢啲科幻故事呢永遠都好反駁， 好反駁嘅。 其實 Doctor Strange 個世界入面呢係勁好多嘛，佢嗰個唔同宇宙啊，唔同空間喺度交疊緊咁啊，已經。 仲有喎，佢講到咁勁咧，佢可以隨時變呢個空間，令到嗰個攻擊佢人去咗第二個空間噶嘛，使鳩打咩？翻都翻唔切嚟啦，係咪啊？喂，好奇怪，佢係同人哋隻手空拳肉搏，係嘛？跟住咧就用佢個七旋斬掟過去，咁你嗰啲梗係唔夠人哋勁啦。你最犀利係可以移動空間啊嘛，係咪？可以控制時間啊嘛。 仲有而家都唔啱啦 ，Spider-Man 都唔係白人 ，Spider-Man 係黑人嚟噶啦嘛，而家死咗啦嘛 ，Peter Parker 死咗好耐噶啦。 哦， 死咗幾年，而家漫畫嗰個真係黑鬼嚟嘅基佬嚟嘅， 係咩？ 嚇，係咩？係啊，係啊， 即係又 reboot 咗 Spider-Man。 Spider-Man 死咗㗎啦，好多死咗 ，Batman Full Strength 都死咗啦，而家係第二個人做 Batman 㗎啦。 哦，唔知喎，我哋冇睇開漫，冇睇開嗰啲漫畫，唔知喎。 我細個有睇過一排嘅，大學嗰陣時候都冇嘢。 唔係啊，講而家啲最 update 呢啲。 最 update 嗰個咪 Spider-Man 已經唔係扮黑人嚟㗎啦。 係咩？ 係啊。 哇！我哋真係唔 即係而家嗰套 series 啊。 哦，咁遲啲又可能又換人啦， 咁緊要啦。 但黑人票房冇咁勁喎， 講套戲， 因為咧，因為上早一排咧，我睇黑豹咧，因為有一次咧，我哋好後期先睇黑豹，我嗰次去係包場喺元芳包場睇黑豹，因為戲院裏面冇其他人，我哋係最後差唔多可能最後一兩日睇嘅啦，咁所以咧 係就係落畫， 係達成咧買即係只係俾好少嘅飛就可以包起一個元芳。嘅一個場嚇，咁、啊、呢、這個 我睇到瞓著咗，睇 睇咩？睇黑豹。哦哦，你呢個 Spider 呢個 Spiderman。 唔係，其實黑豹其實黑豹真係有少悶，我想講。 係啊，唔係佢嗰個科技講到咁犀利係嘛？點知眨下眼俾人奪權？即係你嗰咁脆弱嘅你個政權。系嘛？喂，好似中共咁样，系嘛？闹下都唔得喎，闹下都会倒嘅喎。仲有系人一张 A4 纸就系颠覆国家政权， 同埋佢嗰个科技同佢嗰个文明咧，嗰个距离差好远。 系啊， 系啊，即系呢个系 好夸张，即系完全系 即系你冇可能个文明系咁 below standard， 但係你嗰個 technology 系 advanced 到冇朋友嘅。 你嗰个就系超越全球嘅嗰个科技噶嘛？咪呢樣嘢真係講出嚟係完全唔 make sense。不過咧，你即係講股就咩，即係聽股就冇博股啦。咁係嘛？咁你都照睇翻佢啲嘢啦。 因為如果你話過去咁多套英雄片咧，反而我唔係好中意 Marvel， 因為 Marvel 咧，我覺得好暴力，冇乜頭腦啲人。我中意 Batman 多啲喎，真係 Batman。 係啊。 咁但係 Batman 咧最近期嗰套啦， 唔係近期，即係 Christian Nolan 嗰套。 以前 Christian Bale 做主角嗰、那個。 嗱咁，因為咧最近嗰套叫做咧《正義聯盟》啊，就有 Batman 啊， 正義聯盟就係一個災難片嚟嘅， 災難片嚟嘅，係佢 災難都好緊要， 唔係係佢 DC 公司嘅災難片，因為佢睇嗰時咧，你會覺得好可笑，可笑就係咧，原來一個超人咧係可以頂曬所有嗰啲咩其他人加埋，全部廢物嚟嘅你哋其他人，因為超人出嚟搞掂曬你哋嘅。係嘛？喂，咁一個嗰、那個即係嗰個能力嗰個咁懸殊咧，你變得唔好睇咯。喂，一個救全家，其他嗰啲係廢物嚟嘅啦嘛。 蝙蝠俠真係廢到冇朋友。 係啦，蝙蝠俠唔係蝙蝠俠最大嘅價值咧，就係佢有錢。係啊，係嘛？因為咧，佢最後送翻間屋俾嗰個超人。超人問佢：你點做得到啊？我買埋間銀行咪得咯，係嘛？咁依個係佢最大嘅賣點，原來 rich 無限子彈 ，I am very rich， 係嘛？咁依個就係啦。咁當然啦，好多人去蘭桂坊溝女，其實就係憑住一句英文 I am very rich， 咁呢啲女就埋身噶啦，係嘛？咁但係咧，睇啲超人片咧。你講錢就冇夠用啊嘛，人哋啲有法力噶嘛，係嘛？一個死光就可以射死你，咁你幾多錢都冇用啦，係咪先？即係相對咧，近呢幾年咧，真係即係全世界電影都係俾 Marvel 即係壟斷曬，可以話嗰啲英雄片啊咩超級英雄片，因為咧佢係摸索到全世界觀眾嗰種口味，逢係 Marvel 嘅排頭咧，基本上都爆嘅嗰啲場。 玩具啦，仲有 係啦，玩具又買得好啦，即係其實佢嗰個產生個經濟好大， 佢個劇情平衡做得好喺能力嗰方面 ，DC 就呢樣嘢失敗咗啊嘛。 係啊，因為 佢冇降低到超人嘅能力， 係冇降低到。咁咧，其他人嘅能力咧顯得好低，好低 B 啊嘛，係嘛？咁、尤其是最廢嗰個叫 Batman 咧，真係 佢真係忠實咁表現 Batman 一個普通人。 係你又唔識飛係嘛？你樣嘢啫，喂你跳高啊， 打到落嚟 都要借力。 喺漫畫度佢都係廢嘅，但係佢係一個好勁嘅，即係如果喺漫畫度佢係個 team lead 嚟噶嘛，佢 strategy 咁佢係 form strategy。 佢表達唔到嗰樣嘢啊，個問題喺呢一度啊，而家係講佢個表達手法出問題。 或者佢有錢咯，好似。 系啊， 佢 billionaire， 系啊， 我买晒你，你唔使做啦。 系啊，佢净系有钱啦，负责有钱嗰 part 啦，系嘛？ 呢样都好紧要嘅。 唔系以前咧，即系睇 Batman 咧，我好中意睇啲反派，企鹅啊，谜语人啊，小丑啊，阿竹啊嗰啲咧，你反而觉得嗰啲好睇嘅。 Bane 啊， 系啊，但系咧，你到如果冇咗嗰啲反派就唔好睇嘅。 嗯， 啊，咁其实反派。 有個其實有個叫做可能係一個套路啦，永遠都係反派俾人打到撲街啊，最後嗰啲叫做正派咧，全部都取得勝利。 嗯， 咁依個其實咧係有少少離地嘅喎，因為咧我哋即係一個人 呢、這個唔現實啦， 真係唔現實嘅嗱。我哋成熟啲，即係譬如我哋如果出嚟做事咧，大家有出嚟社會揾食咧，都知道。得胜的永远都是你反派， 永远都是坏人。 啲坏人全部都得到胜利嘅，嗰啲好人咧，往往都系屈屈不得志啊。 企鹅咪赢咗咯，而家你成日口中讲嗰个企鹅咪赢。 系啊，企鹅而家喺美国白宫做到总统。 企鹅 Donald Trump。 喂 ，Donald Trump 嘅造型咁咪佢好似企鹅咁咯。喂，佢真系喎，佢戴翻面具就系企鹅嚟啦，系嘛？嗰支枪咧，佢屈遮其实就系枪嚟噶嘛，系嘛？咁我哋唔好话，其实唔系话净系佢啦。其实，譬如你出嚟做事，你会发觉咧，好人咧好蚀底，成日咧都会俾啲嗰啲反派啊，即系你认为嗰啲反派咧就迫害啊，吓、人哋咧擦下老细鞋啊，就有得升职，你点做都冇得升职，系嘛？所有啲好位啊、油位啊、油水位咧、笋嘢咧，就俾啲反派做晒嘅，吓、政府又系。咁你喺學校都係喎，你梗係覺得咧嗰啲屎忽鬼咧，硬係啲得到啲Miss 阿 Sir 嘅器重嘅喎。好多時候咧，啲人會產生一種即係對於呢個超級英雄咧，產生一種投射，就係、覺得咧，我喺日常生活全撚部都反派得勝，我希望咧好不如意。咁我哋入去電影咧，就係、一種精神嘅打飛機啊！你睇啲壞人撲街，咁你會將你身邊嗰啲叫做嗰啲反派角色咧，就投射咗喺嗰啲俾人打到撲街嘅壞人嗰度。咁你覺得啊，我就係 Spiderman 啦，我就 Iron Man 啦，你喺一掌就打死嗰啲撲街啦。其實咧，往往現實就係俾人哋一掌打死嗰只。系嘛？咁你其實所以超人片即係 之前好似有一套戲就好現實，好似叫唔記得咗中文叫咩？勁抽俠啊，定乜鬼啊？ 個 係啊，個男主角係一啲特殊能力都冇，係真係俾人打，係真係打到趴街。 反而係佢條女係好乸勁噶嘛？ 唔係嗰個咪 最套超人三人打到趴喺度啊？ 咁所以嗰套咪唔收得咯，好似因為咧 美國收得，歐美收得，係亞洲唔得， 亞洲唔得，因為咧 本來一套超現實英雄片 係啦，因為咧你唔現實啊嘛，就係因為唔現實咧，啲人唔想睇啊，啲人想睇呢啲叫做超級英雄片咧，其實就係心裏面有啲抑壓啊嘛，因為成日俾人恰。佢又冇辦法戰勝啲壞人喎，佢喺現實世界從來都戰勝唔到啲壞人嘅，從來都係壞人最終得到勝利，笑到最後，而好人咧就好落魄啊，頭耷耷，唉，聽朝又要翻工啦。 係咁，所以點解今次睇完呢套《無限之戰》呢一個咁失落就係咁解啊嘛。 係啊，喂，依套 我喂我特登等咗咁耐去睇套戲嚇、你俾我放假放鬆下。俾好人贏都贏唔翻一次，都仲係要輸翻， 仲要死一半人， 仲要死咗曬， 係嘛？ 咁滯， 仲要就嚟死鳩曬咁滯，係嘛？咁所以咧，係啲人會失落係咁樣，但係咧，我睇完反而覺得一啲都冇失落，我反而覺得好合理，因為依個先係現實嚟噶嘛，係咪？我哋嘅現實壞人全部都係高位噶嘛，你睇政府嗰啲官，你睇陳茂波。 嗯， 喂，好明显，你见到陈茂波，你就知道复仇者系假噶，灰龙啊，而家系成为伟大领袖啦，系咪啊？嗰啲林郑月娥啊， 好佢集齐六粒宝石啊， 集齐咗啦，而家系咪啊？佢已经集齐咗晒宝石啦，唉，所以咧。冇辦法，即係我哋嗰個睇對嗰個現實不滿咧，喺電影都投射唔到，而家調翻轉頭反射翻出嚟，係咪啊？咁所以咧，大家都係即係平常心啦，你冇辦法改變噶啦，係咪？所以咧，我哋今日係啊唔係啊，那時要講多句，你睇嗰啲冚家產咧，收樓都零舍貴啲嚇，呢、這個叫做何君瑤啊，佢揸個唐三樓都收1900多萬。吓、隔篱嘅单位收几百万嘅啫，所以你谂下呢个世界坏人真系得胜，经常系得到胜利嘅。啊，呢次时间差唔多，下一次翻嚟再倾。